咁啊，曾經有一個叫做賴省幹人咧，佢啊專門去騙嗰啲小童童男童女去製一個邪人，製咗佢之後咧，佢就會令到佢嗰個占卜算命啊嘅人啊，咁然後佢就揾錢咁樣嘅。咁啊，其中有一個女仔咧，係七八歲嘅啫，俾佢捉咗之後困住一間房，然後咧就準備製佢嗰個邪神嘅。咁呢個女仔咧，好在佢細細個咧跟住阿嫲念大悲咒，佢又跟住佢就識念，又識念觀音菩薩。咁佢知道咧，自己俾個陌生嘅人困曬呢度，知道弊啦，叫又叫唔到，冇親人又唔喺自己身邊，咁佢點辦咧？佢唯有就係念觀音菩薩，一心一意念觀音菩薩，佢就合掌坐喺度合掌就念。咁啊，到半夜咧，嗰、那個天窗一道電光就落嚟啦喎。一道電光落嚟咧，就落嚟咧就要食呢個小女孩啦。咁呢個女仔咧，佢雖然係驚，越驚佢就越念觀音菩薩，就越念得緊要。咁啊，誰知道喺佢合掌嗰度咧，一道光就放出嚟，就射喺嗰個怪獸嗰個身上邊。呢、這個怪獸咧就啪一聲出嚟，原來咧係一條大嘅毒蛇嚟嘅。咁呢條毒蛇已經係成咗精嘅。咁啊跌咗落嚟嘅時候咧，咁呢個女仔咧嗰陣時就大喊啦，大嗌救命啦！啱啱有啲巡警咧經過，即刻就破門而入，咁啊捉咗呢個賴省王。咁啊審佢嘅時候咧，原來知道佢以前占卜之所以有啲人咧，就靠呢一個邪神。呢、這個邪神咧就係成咗精嘅大毒蛇。咁佢咧要到咁上咧捉啲童男童女咧去制佢咧，俾呢條大蛇嘅，咁佢先至幫佢嘅喎。即係你幫我幫你，咁大家揾食咁樣啦。咁啊呢條毒蛇咧，咁啊呢個賴省幹咧，亦都係審咗佢之後咧，然後咧就處以刑罰，因為佢害得人太多，所以後來佢自己咧亦都係俾人哋咧槍斃咗。咁啊就係話，我哋不論遇到乜嘢嘅危險，不論遇到乜嘢嘅毒害，我哋記得用觀音菩薩。咁我哋咧就一定會得到解決嘅。或遇惡羅剎、毒龍、諸鬼等，念彼觀音力，時即不敢害。這個羅剎咧，有陣時咧就係、是、會遇到鬼上身啊。嗱，遇到鬼上身啊，或者遇到鬼迷嗰啲咧，我哋經常會有咁啊，行夜路啊，喺啲鄉下地方啊，行下又唔通，呢度有道牆，行嗰邊又有道牆，咁樣四周圍都係牆，行唔通嘅喎。呢啲咧就係遇鬼迷啦，係咁樣嘅情形咧，你唔好夾硬嚟噶，你企定合掌，一心一意念觀音菩薩，咁你嗰條路咧就會通噶啦，嗰啲鬼咧自然就會走噶啦，咁就唔敢害你噶啦。若惡獸圍繞，利牙爪可報，念彼觀音力啊，疾走邊方。呢啲惡獸咧喺我哋呢個文明嘅社會裏邊咧，經常有嘅喎。惡獸是什麼人啊？這些就是壞人，壞人就等於惡獸，他們壞起上來比惡獸還要壞。那他害人的時候就害到呢，不理你家犯人亡，他都要害的，他就為了要錢。這些壞人呢，那我們如果遇到有這樣的人呢，我們有人時你報警都是解決不到的，我們唯一就是觀音菩薩，觀音菩薩咧自然會幫我哋解圍嘅。咁啊，遠射及福劫啊，氣毒煙火炎，念彼觀音力啊，沉星自回去。嗱，呢啲就係大毒蛇啊，同埋蝎子啊嗰啲，咁啊即係有毒嘅動物啦。咁佢哋嚟到嘅時候咧，放啲煙霧啊，或者俾佢咬一啖咧，我哋就一定係死緊嘅。咁啊，假如遇到呢啲咁嘅毒蛇啊、蝎子啊之類嘅，我哋唔好慌，唔好驚，最緊要就鎮定。鎮定嘅時候咧，一心一意念觀音菩薩。念觀音菩薩咧，呢啲咁嘅有毒嘅動物咧，佢自然咧就會聽到你嘅聲音咧，佢就唔會害你，就會自己咧翻翻去嘅。啊，雲雷鼓祭殿，降薄注大雨，念彼觀音力，應時得消散。哇！上一次落薄咧，唔記得念，係咪啊？所以咧，揼到嗰啲車又 凹曬，瓦頂又穿曬，早啲講就好咯，因為嗰陣時咧，我又唔知道喎，咁啊，可能咧，大家亦都唔知道觀音菩薩佢係咁妙，原來一個薄都得嘅喎，即係有雷啊，風雷雨電啊，嗰啲薄大到咧，成幾斤重喎，係咪啊？一嚿啊，成幾斤重，瓦頂都突穿嘅。咁正因為嗰陣時咧，可能仲未識得呢個普門品，所以又唔記得念。所以呢就令到呢保險公司呢蝕本蝕到死死下。我呢就睇保險公司呢教嗰啲職員個個都會念，最好呢佢哋唔懂得中文嘅，譯成英文，譯成英文啫，念咗之後呢佢哋唔使賠得咁慘㗎嘛，係咪？嗱，呢個呢就係話天災呀、啊、天災呢又係累到我哋人呀、啊、財物損失。咁啊，如果我哋一睇到有呢啲咁樣嘅情形咧，我哋唔好話唔信，我哋誠心誠意念觀音菩薩。如果你自己嗰家念咧，你嗰家起碼得救，係咪啊？咁啊，上次咧，其中都有一個人係好明顯得到，睇住嗰道牆啊，風雨嚟啊，薄落嚟啊，嗰道牆咧竟然唔冧落個公司邊啊，係向公司外邊冧啊嗰道牆。咁啊冧咗之後咧，嗰啲人啊、機器啊，原來都冇事，只係咧嗰個牆冧咗，嗰個保險公司咧就嚟幫佢做翻啦。咁佢個損失咪少咯，係咪？因為佢當時咧幾個人合作咧，都係念觀音菩薩，所以佢睇住嗰度牆搖搖擺擺，搖搖擺擺，結果就擺喺隔離，就唔擺喺局裏邊。咁啊，呢個咧就真係觀音菩薩顯靈啦。咁眾生被困厄，無量苦逼身。觀音妙智力能夠世間苦，這一段呢就是總結了。佛呢就說了，我們眾生都是很多困苦，很多厄難的，那麼這些呢就是無量的苦了。當無量苦逼我們的時候呢，我們怎樣呢？念觀音菩薩。佛就開了這個單呢，就說觀世音菩薩的妙智力啊，佢唔係普通嘅字，是妙嘅，妙到啊！我哋係冇法講嘅，係不可思議嘅妙，能夠救世間種種嘅苦難。所以咧，我哋記得有苦有難嘅時候，記得念觀音菩薩。十方諸國土，無刹不現身，就係觀世音菩薩。佢到處現身咧，到處去救呢個世人嘅。佢種種啲惡趣，地獄鬼畜生，生老病死苦，以見生即定滅。嗱，呢一句咧就係、是、唔單止為我哋解決現生嘅苦難，仲要咧幫我哋解決埋乜嘢啊？輪迴之苦啊！嗱，生死老病，生老病死呢、這個就係我哋輪迴啊嘛。咁而係慢慢我哋唔使受呢啲苦，遇咗呢啲生老病死，咁生老病死冇咗啦，系咪我哋可以解决呢个轮回之苦咧？嗱，就系话念观音菩萨嗰个好处就系咁样啦。我哋唔一定系要念佛噶，念观音菩萨一样系可以令我哋了脱呢个轮回嘅。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悲观及慈观啊，常现常瞻仰。这个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。观世音菩萨他所观我们 的功能呢，是清净的观，是真正的观，不是我们肉眼的观。那他那个智慧呢是无可估量的。那佛呢劝我们，劝我们应该要时时念，时时瞻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。我哋时时瞻仰观世音菩萨嘅圣像咧，无形中我哋嘅自心啊，我哋嘅自心咧就系同观世音菩萨咧合埋啦，即系咧同观世音菩萨嘅感应道交。咁话无垢清净光，为日破之暗，能伏灾风火，普明照世间。呢个咧就系亦都系讲观世音菩萨嘅功能。无垢清净光咧，就是、观世音菩萨佢嗰个常寂嘅光啊， 上帝的光它是无垢，即是没有污垢没有污染的。那现在我们的上帝光呢，就是被一层封住了，等到我们有一天抹晒一层呢，我们都是有无垢的清净光的。那唯日呢，就等于我们的智慧，我们的智慧呢，就是能照破一切的黑暗。既然有这个唯日来照破这个黑暗的话呢，那一切的灾难、一切的痛苦自然呢就不会有的了，不会存在的了。那在常州天灵寺里面呢，曾经有一个盲了眼 的出家人，两只眼都盲了的了。那他盲的时候呢，当然很多东西不方便啦，那要人服侍，那他又觉得是一个苦恼的人。如果要人服侍的话，自己有多少福呢？是吧，出家人呢大多数都是要让他治理的嘛。那要人服侍的时候，那自己又没办法去了这个生死的时候呢，来生呢就要还，要报这个还这个债呢，就那段时就论尽了，就大件事了。那当时那个主持呢就教他念观音菩萨每日一千句，跟着呢诵普门品，叫他诵。那他因为看不到怎样诵这个普门品呢，那我唯有找人教他啦，教他。谁知道呢就长一阵，他就念不到，背不到出来。那我教他都没办法，那他又唯有呢只是念这四句：无垢清净光，为日破之暗，能伏诸功火，普明照世间。那么就是念观音菩萨的圣号，和加上这四句偈，只是念这四句而已。那么念下念下，他竟然呢重见天日。四句可以令到他盲了的眼呢可以见回一切的东西，得回这个正常的视力。那么这个呢就是观世音菩萨啊，普明照世间，他的妙智力加持一个出家人，那么令到他呢可以重见天日。那么你看一手偈都有这样的功效。那么假如我们整手偈念啊，全部由开始那里细枝妙相，他一路念到净是念，不用念长行都可以，这个功德都不可思议的。悲体界雷震啊，慈怨妙大云，住金怒法雨，业随老焰。嗱，呢一个咧，亦都系讲观世音菩萨嘅个修行嘅功德，佢本身嘅一切嘅个妙力啊。悲体界雷咧就系观世音菩萨持戒清净，佢所发出嘅声音咧有警醒啊，所以咪形容佢系雷啦，好似雷震咁样啦。咁啊，佢嗰个慈悲就系咁广大。他那個詞、詞呢就好像那些雲那樣，那雲呢所落的呢就是法語，不是落普通的法語，是法語來的。所以他那個意思啊，詞意妙大雲呢就落的呢就是金怒的法語。金怒法語呢這個本來呢是讀詞的詞，金怒法語，但是因為呢這個呢他的意思是及時的解，所以他就读注啊，注啊，好似即系注注意嗰个注，就系注金怒法语，就系及时咁解。就话呢一念起嘅时候咧，观世音菩萨嘅慈云咧，佢就会落呢啲金怒法语咧，及时能够解你嘅呼喝嘅。咁啊，令到你嘅烦恼咧，烦恼焰啊，烦恼就系话你一个人咧烦恼嘅时候，就好似火烧咁噶嘛，系嘛？咁啊，成為好似火焰啦。咁既然你有火焰，菩薩落嘅雨，呢啲就金露啦，咁就可以熄咗你嘅煩惱嘅。咁啊，增重經觀處，部位分陣中，現俾觀音力，重現色退散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講打官司嘅事啦。如果而家邊一個有官司喺身嘅咧，嗱，你哋要即刻要醒啦。整就是怎样呢？好好地观音菩萨，令到你的官司呢可以能够胜的，就不用输。你一输了呢又要付堂费，又要赔钱对方，就很恼狗了。那如果你信得观音菩萨过的话，你就现在就开始念观音菩萨，等观世音菩萨呢帮你这场官司化解，那么最起码呢就不会再继续拖下去，快快脆脆了结了它，就不用拖了嘛。 精疲力尽啦，人财又失，人又精神涣散，咁啊最唔好嘅。咁啊，部位分阵中咧，喺澳洲嚟讲咧就冇呢一样嘢啦，唔使喺市场打仗嘅。咁啊，万一咧，如果要去咗第二个国家，要调兵役，要被去上战场打仗嘅话咧，咁啊，一方面我哋就唔好怕死，越怕死咧越死得快嘅。咁我哋咧要好地念观音菩萨。嗱，我哋打仗会有一种观念咧，就话如果敌人侵入呢个国家，你系呢个国家嘅公民，你系有义务保护你个国土嘅。咁啊，如果系国家需要到自己出力嘅话，我哋真系要尽力去保护自己个国土。你系咁样嘅情况之下上战场嘅话咧，咁你就唔好怕死咯。咁你就为咗要好好地咧，能够将自己个国土保护好，将侵略嘅人咧赶翻出去。咁我哋就唯有就念观音菩萨，因为观世音菩萨咧系大慈大悲，念佢个名咧就可以咧化解嗰啲怨敌啊，令到嗰啲人咧会唔想打仗，等佢退翻去就会有呢个咁嘅功效嘅。所以众怨悉退散啦。咁啊，妙音观世音啊，梵音海潮音，正比世间音，是故须常念。这个、呢一个咧，亦都系佛啊，苦口婆心劝我哋世间嘅人，就系话俾我听，观世音菩萨咧，佢呢个梵音同埋海潮音咧，系点样咧？系一个譬喻，梵音就系清净咁解啊嘛。咁啊，海潮音咧就叫做不失时啊，不失时咧就话嗰、那个海潮咧。是到一定的時間咧，佢就係咁樣拍打入嚟嘅，一浪一浪咁樣，佢係好準嘅個字，就話不失時咁解。咁就話觀世音菩薩救我哋世間嘅人咧，你幾時嚟佢幾時就到，就絕對咧唔會拖延嘅。咁啊，觀世音菩薩嘅聲音咧，佢個梵音咧，清淨嘅音咧，即係咁啊，一定咧係勝過我哋世間種種嘅音。我哋世間。有乜嘢音好听啊？嗱，如果系嗰啲时代曲，听下听下嘅话咧，就会令到我哋有好多嘢想嘅时代曲啊。咁啊，一切嘅音听下咧，就唔系咁好嘅。咁啊，有阵时咧，或者听粤曲会，我哋有好多人会嗜好嘅。广东人咧，好似听粤曲嘅，尤其是老一撇嗰啲人咧。好迷的，迷誰啊？是啦，任建輝和白雪仙是吧？啊，他們兩個的拍檔，他們所唱的那些曲呢，是很迷人的。那他們，你聽下來會怎樣啊？啊，如果是淒涼，你淒涼過他的。如果他唱呢，他自己本身就不流淚喔，他真的很厲害的喔，但是他的音啊，他的聲音啊，會動容。动你那个心头，动你的心境，令到你呢眼泪呢是这样落雨一样这样的，你说他厉害不厉害？所以这么多人迷他就是这样呢，他自己又不哭，他只是跳个曲出来的，那就令到你使劲力拿着手巾就是这样吧。那这些音呢好不好听啊？啊，听下就很烦了，我们还凄凉过他，是不是？那所以呢啲唔好听好过听，听到我哋嘅人咧嗰个精神咧好缓好散缓，好颓丧，个精神好似崩溃咁样。所以咧，一切嘅音咧，世间嘅音咧都唔好听。咁啊，尤其苦嘅音，苦嘅音更加唔好听。苦系点样苦啊？啊，弊啦，我又失咗业啦。咁我架车又未供满，嗰个楼又要供紧，咁啊点办咧？咁嗱，呢啲音咧都系唔好听嘅，系嘛？咁啊，仲有好多咧，睇醫生啦。咁啊，有陣時咧，嗰個西醫就話冇事嘅，你乜嘢都可以照食。嗱，但係你食我呢種藥就得啦，咁啊好噶啦。但係結果係咪咁樣咧？唔得噶，嗰個病又唔見好，仲係仲有灰嘅嘢一齊出嚟，即係嗰啲副作用啊出埋嚟。咁啊呢一啲咧，咁啊喊苦喊佛啦。 即遇到咁嘅情形嘅時候咧，我哋會點樣咧？怨啊，病又唔好得翻，咁啊又拖住曬，精神又唔好，食嘢又嗰、那個口又嗰條脷又好鹹，飯唔想食又冇曬胃口，因為食嗰啲藥咧，食到個人咧冇曬胃口嘅。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嘅苦嘅音啊。咁啊，仲有好多苦音喎、哦。失戀嘅人咧又有苦嘅音嘅喎、哦。失戀嘅音咧，就成日就係諗住以前嗰啲同佢一齊嘅時候點樣開心，其實都係自己作出嚟嘅咋，未必係開心噶。因為啊，你拍拖嘅時候咧，嗰種患得患失嘅心情啊，根本就唔係話真正開心，只不過咧開心係自己係製造出嚟嘅，製造出嚟咧。咁啊，我哋自己嘅心咧，其實係有一種牽掛，嗰種牽掛其實就係一種苦嘅音啊。不過我哋咧就將呢種苦音咧唔講出嚟，就自己將佢變成樂嘅音。咁啊，但係有陣時係樂，你自己即管樂，係自己製造出嚟。咁啊，要真正有人咧同你一齊樂，你先要樂噶嘛，係嘛？咁如果對方啊唔肯同你一齊嘅時候，咁你呢個音咪自己？唯有自己音咯，係咪啊？自己係咁樣自己唱，自己苦自己唱，呢啲咧咁嘅音咧，就係我哋世間嘅苦音，種種嘅苦音咧，就算係已經過咗呢個階段，咁啊兒女嗰方面又點樣咧？一家庭咁啊，家庭之間咧不和啊，相處得唔好咧，呢啲又係苦音啦。或者新抱唔啱。或者兒女同自己唔啱，咁呢一啲咧，我哋各人咧心中有數，呢都係苦因啦。咁啊，我哋點解會同家人相處唔好咧？咁呢一種咧就叫怨憎會啊，怨憎會同埋一齊係要我哋受呢啲咁嘅苦嘅。咁如果我哋遇著呢啲咁嘅情形啊，怨憎會苦嘅時候，我哋點辦咧？我哋要放開，知道係咁受。咁啊，要自己檢討一下，我有乜一種嘅執著心？正因為單方面執著，如果係雙面執著，一定係成事嘅喎。呢、這個苦就苦上加苦。如果只係一方面執著，你明白咗一個道理，你唔再執著，你放開咗，咁咧對方自然咧會受你個感化，佢又放開一步，咁即係一人讓一步咧。呢、这個家庭嘅苦音咧，呢、这個音樂就唔會奏啦，慢慢咧就會變成咧就清淨嘅音、安樂嘅音。我哋不妨咧可以試下嘅。首先由我哋自己先做起先，唔再去執著，唔再指責對方唔啱唔啱。你能寧願咧自己承受，一切都係我唔啱先。咁啊由自己先改，自己能夠咁做咧，你家庭嘅苦音一定會變成。就呢個梵音同埋清淨嘅音嘅，你不妨去試下。咁啊，佛就教我哋咧，事故雖常念啊，呢、這個就好緊要啦。就係、是、如果我哋時時識得念觀世音菩薩，我哋就必然會有呢個苦嘅音樂嘅。咁啊，跟住嚟咧就話叫我哋念念勿生緣，觀世音淨性啊，於苦道死厄，能為作醫護。嗱。善品最重要是一句念念勿生緣，这一句呢大多人念经的时候呢嚼一声就过了，不会去细细贪这一句，谁知道这一句呢就是善品之眼，善品就是善这部普品善品的眼目，我们由这个念念生緣里面去参究它，因为呢我哋念经好，念佛菩萨好，我哋一定系好多疑惑啊，生好多疑惑，生好多妄念出嚟。正因为咁样嘅时候，我哋得唔到感应，同埋咧，我哋修行嘅功夫唔上路，就系、是、呢个原因。如果你能够念念勿生缘，就系、是、念念都咁清净，念念都系菩萨，念都系觉悟。咁我哋呢一个觉悟嘅心咧，冇疑惑嘅时候，我哋当下就系道场，当下呢一念清净嘅心就系直心，就系一心。 就是不義的心。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做到呢，必然跟菩薩呢感應道交的。那就是因為我們做不到，我們每一個念頭，我們想一下，我們自己可以做一個試驗的。這個試驗就是說，我們試一下用五分鐘的時間，不要想嘢，停了它，停了它呢，看看自己停得多久，看看自己的心念清淨得多久。你可以望住個鐘，望住個鐘不要想，就是望住個鐘去試驗一下，看看自己清淨的心可以維持得多久。那如果你做到呢，你馬上可以知道自己每一年是不是清淨的，是不是到了不義的地步了。那如果我們真正做到念念勿生疑，真是沒有疑惑，一個直心一個清淨心的話，觀世音菩薩呢必然就在我們心裡面，直接就在我們心裡面，令到我們感覺到觀世音菩薩就是在我們內心裡面，不是在天上，亦都不在佛典，就是當下我們那一清淨的念裡面。那如果我們能夠做到的話呢，所以苦惱死厄啊，苦惱就是我們一生裡面所遭遇的種種的事情，令我們苦惱煩惱的事情呢，死厄就是我們臨終的時候了。臨終時候那些死啊，哦，我們未死怎知道苦不苦啊？大家有沒有想過有一天死的時候會怎樣呢？有沒有 去想下觀想下呢？不敢想，是不是？有沒有想過啊？有啊。怎樣的情形呢？很安樂啊，恭喜你，那就你有把握了，你有定力了。我們不應該怕死，因為死呢必然會來的，必然會來。但是我們怎樣要死得好呢？是不是？就是我們怎樣要死得好，死到呢就如入禅定啊，好像入了禅定一樣，那樣沒有痛苦的。因為死事實上真的很痛苦，你看到那些人死的時候，他仙氣啊，死又未死得去，那仙氣那時候真的很痛苦啊。那啊，我們凡夫那個境界呢，是沒有辦法知道死的人那個痛苦是怎樣，但是佛菩薩就知道，他說那種痛苦呢，好像那些烏龜被人剝殼啊，生啊，生剝那時候是很痛苦的。因為我們的神識在我們的身體裏面是磨了一跟那些肉啊，就好像水和麵粉那樣溝埋了，你分不開的嘛。那現在要它脫出來，就是那個麵粉和水猜勻了，現在要脫水，就我們的神識在我們肉體裏面要脫出來，那時候就會很痛苦了。